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101集。喉咙越来越干，可何修义极力忍耐，他的全身紧绷，连脚趾都失去知觉了。再一下下，马上就拍完了，坚持。可是这种东西完全不是坚持可以做到的。何秀一的忍耐逐渐变得艰难，他想，凯文到底在磨蹭什么？怎么还没拍完啊？这都已经过，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一样。好吧，不可能有几个小时，可我真的度日如年。左然舌尖还在他的耳朵边流连。最后何秀一实在是有些受不了了，他小声道，左大。 嗯， 左然停了下来。卡行吗？ 怎么了？ 因为站在何修义身后，他看不见对方表情。 你先卡。 不过一句话没讲完，何修义没忍住，白色内裤顿时湿了。量并不多，只有一点，因为何修义极力的在阻止自己。何秀义觉得很羞耻，喊卡晚了，身体只叫嚣要解放，仿佛已经到达浪花之巅，冲出去是必然结果，根本无法凭借自身杀住冲势，理性无法战胜本能，虽明知不可以，何秀义也控制不了。阻然浅棕色的眸子明显透着诧异， 秀义， 别说了。左然转过身体，声音一如既往，冷得好像冰川。 凯文，啊，修义有点入不了戏，状态不好，我跟他单独聊一下。 哦， 凯文觉得状态挺好的呀，简直不能更好，演得就像真的一样。不过，既然导演认为不好，演员除了接受批评之外，也没有其他选择。他为无数顶尖电影把关摄影，对于导戏自然也懂一二三四，在他的眼里感觉左然这回要求太高了， 他有一些尴尬，我和他聊一下，让他放松下来。 OK， 凯文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就要出去，左然补了一句， 把摄影机关了。 好。 凯文觉得何修义有一点可怜，明明拍得很好，左导还是不满，等会儿说不定还要挨训呢。如果自己是何修义，肯定觉得十分委屈。凯文离开之后，左然走到摄影机前面检查了一下，确认已经关了，又伸手将收音设备也关闭上，把着何修义的双肩将人转了半圈。 还难受？ 嗯，没有完全。左然毫不犹豫地半蹲下去，何修义大叫了一声，靠在墙上，望着摄影棚那浅灰色的顶部，双目迷离。再站起来，左然两条腿有些麻，为了不弄脏裤子，他没有跪，一直蹲着。 好了吗？ 何秀义红着脸点点头。 那我去叫凯文进来。 好。于是左然出门，看见正在外面抽烟的凯文。 行了，演员觉得差不多了，重拍一次。 凯文点了点头，再走进片场时，第一眼便看见何修义在墙角低垂着头，两颊涨红，似乎十分的愧疚羞耻，再次叹句可怜，觉得对方大概是真的被训了，正在为刚才的表现而懊悔。 行了，恩基，重新拍摄。 可以。 这一回沈一初再次替于九家解决，拍摄十分顺利，何修义的几个表情特写也很到位，他还记得刚才左然给的感觉，重现一遍不是什么难事，迅速过了。何修一想， 终于这折磨人的一场结束了。 接下来的一段剧情是沈一初与于九家的蜜月期，二人既冲动又谨慎地谈恋爱，情感热烈而又真挚，又见于美丽之中，沈一初是不是喜欢过于九家？毫无疑问是喜欢过的。何修义认为左然的恋爱戏拍得很有技巧， 甚至比李朝隐更有技巧。这并非是恋人滤镜，李朝隐是一个直男，未必真能体会那种隐秘的心思。第一次性接触之后没过几天，沈一初与酒家又去公园幽会，用手互相解决。某个公园角落处有一片很茂密的树林，凌晨三四点钟几乎没有人，只有一对对同性情侣。对于这场阻拦的重点却是并非是激烈的拥抱亲吻，而是一反常态的使用了一段对话。这与何秀义过去看过的片子完全不同，那些电影每次表现树林幽会都会让演员们交缠在一起，动作狂野难以自抑，整个画面破碎模糊，很难承担重要意义。而《幽见与美丽》当中这一场却是至关重要的，它会体现人的成长，从不经人事到彼此交付。对话是一个很长的镜头，祖然与何秀叶两人躺在草地上，却不是肩并肩，而是成一个一字，头靠头，身体分别向镜头左右两边展开。从一开始两人侧躺，摄影机被安放在他们头部同高的地面，两个人面向摄影机却没有看镜头。何秀义用手垫着头，目光注视着前方一朵摇曳的立春花，有一搭没一搭的与左然对话。左然呢，明明无法看见对方，却努力地抬眼向何秀义的方向凝望，依稀看见对方衣服的一部分。树林很美，左然走了几个地方，最终才选中了这里。初夏凌晨四五点钟，太阳已经放出光芒，树林深浅不一的绿当中还带着一点点冷调。白叶参天，枝繁叶茂，绿色草地绒毯一般，其间点缀着紫的、粉的、红的、橙的、黄的野花，宛如大自然的油毡。接着摄影机慢慢推进，两人翻了个身，面部朝上继续躺着，摄影机也缓缓抬高，不断转动角度，保证整个过程当中演员的脸面向镜头，最后由上向下拍摄两个人的面部。摄影助理技巧娴熟地操纵着吊臂，使摄影机与两个人距离不变。仰躺之后，沈一初与酒家继续聊无意义的天马行空的话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左然与何秋意相接触的部位只有头发，最微不足道的地方，可何秋意却能感觉得到，这才是最难以自制的亲密。他甚至能想象出形成这个姿势的过程，在树林中疏解欲望之后，沈一初与酒家为了规避风险不敢再有身体碰触，可是一对恋人很难完全克制自己，于是他们选择用看不见对方的姿势讲话，然而却是越靠越近，最终将发顶挨在一起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